咁我哋再讲，其实都仲有啲其他剧，就但系就唔长讲啦，即系啱啱开始嘅，同埋未睇到啲乜，系啦。咁有一套得意啲，系咪 ？Stargate 就系而家整嗰套，即系星啊，佢叫亦做乜嘢嘅咧 ？Stargate 嗰只。 星際之門啊。 星際之門系啦，咁啊整咗个 Origin 咁样，咁即系 Stargate 就计几集电影之后就整咗个电视剧啊，咁后屘越嚟越夸张啊，打到 Star Trek 咁样，后屘大佬搵到亚特兰蒂斯太空船，即系唔知讲咗去边噶啦。即都唔係講 Stargate 咁樣啫，咁裏面個科啊，雷神即好笑係隻羅斯威爾或者人嚟嘅 ，OK， 係後屘搞成咁，咁而家佢就即叫做攞呢樣嘢又再玩啦，咁當然呢度你可能當佢似翻係個電影嘅再前傳咁嘅，你當係啦，咁其實佢但係佢又好得意喎，好似啲網劇咁，佢只不過做10分鐘 嘅啫，係啊，佢而家我哋暫時到呢一刻咧，佢就抌咗三集出嚟。 系啦，咁你聽落好多啊，係咪？但係其實係啦，每集都十分鐘，即係其實咧加埋都冇平時半集，都半集到啦，三十分鐘啦，咪。咁即係話個女主角而家先出發話救佢老豆嘅啫，先做到咁嚇。哦，即係佢每集好短嘅，都十分鐘。咁啊，大概都係話佢哋即 係 係咪咧？係一戰定二戰？ 1928年開始。 係啦，一二戰期間咁啦，係。 間啦，係啦。 係啦，因為佢都講元首嘅，即係應該有去日拉嘅咁。咁啊，即其實咪即係 Indiana Jones 咁啦，開始係咯，嗰啲時間到啦，係咯，即係 Indiana Jones 定係少年咧？但又唔係喎，少年咧又早啲喎。 嗱，因為 嗰時係一戰喎，如果少年係咯，即係中間到咧，你當中間啦，係啦，即係總之 佢係又奇怪嘅，係佢呢個奇怪嘅，因為開頭講 Origin 開頭咧，講佢哋揾到個 Stargate 嗰陣時咧。就係1928年。 哦，係早啲嗰陣初都係，即係佢過咗十年嘅，係啊係啊係。 跟住過咗十年變成1938年。 哦，三八啦已經，哦咁希特拉啦，係啦，咁啊成日演一宗嗰陣啦，咁佢都亦都有講話，佢哋係嗰啲就係希特拉地嗰啲咁嘅揾嗰啲怪嘢嗰啲部隊，咁結果就揾到嚟佢哋呢個遺跡發現嘅呢個地方，咁就話對到嗰啲咁嘅。啲咁嘅咩話？嗰啲咩古卷啊？嗰啲咩羊皮卷啊？ 即 係話有幅圖。 德軍已經一早已經研究緊呢一樣嘢㗎啦，即係嗰個因為掘到呢個沙基嗰個博士搞咗十年咧，都未曾發現呢個沙基嘅秘密啊。係 啦， 係 咩嚟？ 希特拉個手下一嚟到咧，佢直頭識得用嗰個沙基。 因為嗰個自己都係一個科學家嚟嘅，其實雖然佢著曬軍裝， 識得發動呢個沙基，係啦。應該發動佢， 咁佢就擁咗個博士過去先頭部隊，但係佢又掉低咗佢個女，咁如果個女就揾救兵就再出發救老豆，講完。係三集係講得咁多嘢啫 ，OK。係 啊，唔係嗰個德軍博士都有去埋嘅。 有去埋，即係佢成班友去咗。 講到第三集都有講佢哋去咗咩地方嘅。 係。 佢哋就覺得自己係去咗古代嘅埃及嘅，因為遇到嗰個。那個人咧，即係嗰邊嗰個人咧，係講一啲古埃及嘅法老語啊。 係啦，係女人嚟嘅，嗰個係個 女人嚟嘅， 表面上係啊，但係男人聲嘅喎， 係男人聲嘅喎，係 啊， 好奇怪喎。 咁大家睇過 Star 機就知，其實嗰個係個好似 Ra 嚟嗰啲咁嘅外星人咧，即係好似個啲蟲咁嘅啫嘛。咁其實佢就想即係入咗個人身，其實嗰啲就係佢就變咗好似個神咁，但係其實佢都係攞咗啲奴隸。嗰啲身體咁佔咗係咁嘅啫，係啊係啊。 因為我就冇乜點跟嘅 style， 即 係 我睇戲多啲嘅，其實個我就唔係好中意睇到 TV 嘅，講咗好 cheap 嘅，其實嗰啲感覺啊，即係頭嗰幾季都好啲嘅，但係越嚟越離譜嘅咁係咯，我麻麻地但係套電影我 OK 㗎，係啊。 OK。 係啊，電影因為第一集咧，佢做 Ra 嗰個就係之前即係做嗰啲變，即係嗰啲咩咧？嗰啲。即係佢表面上好似女人，但其實佢係男人嚟嘅咯。嗰時嗰套我唔記得嗰套戲叫乜嘢，即係其實佢講嗰個人係女裝嘅。 佢又唔係三套電影㗎，佢 三我唔記得佢兩套定三套，兩三套咁啦。 叫做亞特蘭提斯 嘅冇。嗰個係電視嚟嘅。 嗰電視嚟㗎。 電視佢咪話後屘咪揾到亞特蘭提斯，其實係太空船嚟㗎嘛。所以由嗰個開始咪成變咗 Star Trek 咯，即係根本係已經變咗個星際。航行嘅古仔啊，大佬 又唔系讲嗰个 Stargate 啦， 唔需要啦，因为已经有即系已经有飞有船啦嘛，咁但系其实应该调翻转就系有 Stargate 唔使船啊嘛，因为其实更加方便， 穿去任何地方都 即系好简单，你有随意门有即系会方便啲啊，定你有只太空船方便啲？ 系 咁你梗係隨意門啦。其實隨意門本身一個 star gate 嚟嘅，咁所以其實你揾翻太空船，你咪倒退咪啫。係 喎。 咁但係佢就因為始終都係啲太空船嗰類劇咧，就比較即係受歡迎。咁所以佢其實都係啊，整咗好多季㗎，係啊。但係佢頭幾季都仲係講翻花機嘅，咁同埋個男主角好似佢都當翻係戲入邊嗰個，即係嗰個考古學家，即係個咩咪叫 Daniel 定乜鬼嗰、那個，即係嗰個咧，四眼仔咁，咁佢都當翻係由嗰度即係延續落嚟嘅。 就每一集講佢哋周圍去唔同嘅維度，唔同 係啦係啦，唔同嘅星球咁咯，咪解放嗰度啲人。 我覺得 Star 好似嗰陣時嗰度好舊嗰度美劇時光隧道咁嘅，唔知點解。 你都可以咁講啦，不過佢就唔係去咗去。即係因為佢去咗地方又似古代啊嘛，咁佢又有啲嘢發生，咁你可以話個你可以話個劇種有啲事，不過大家用嗰樣嘢唔同啫， 我成日認住啊，差唔多嘅啫，唔知點解， 其實你打開個 portal 亦都冇話去咗第二個地方啊，定係第二個時代，其實都得嘅，即係 portal 嗰陣應該可以超越到時間嘅，理論上啊，係咯，不過佢沙機就當然冇講超越時間啦，係咯。佢咪遇到好多後來其他嘅神族啊咁咯，即係好多神族嘅咁，係咯，咁咪最好笑咪就係原來阿Thor係一隻羅斯威爾外星人嚟嘅咯，即係呢啲都好笑啊嘛，係係咯， 係啦，咁我見到今集咧個製作都好似 cheap cheap 地咁樣嘅喎，都好似唔好靚嘅 咁但係因為佢用翻一個現實啲嘅，即係可能二戰嗰陣咁睇落都還可以啦，係咯， 嗯，咁希望我哋。跟住會有真係正式嗰啲美劇出現咯， 唔係因為其實你就算睇過，唔知你有冇睇過個 Young in the Jones，即係其實嗰時拍過一個， 我有啊， 其實都唔係話好高成本㗎咋，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你電視劇嚟嘅始終，咁啊呢個成係網劇啲啦，更加你唔會要求啲乜嘢嘅， 咁啊 係 咯， 係啦，拍得好過阿達哥嗰啲就 OK 㗎啦，已經係， 咁啊一定好過， 係啦係啦，即係佢都似模似樣嘅，係啦，即係都電視劇咁啦，你當係咯。即係講啦，即係平時呢段劇咁啦，咁你唔好要求嘅係啲好高 budget， 咁唔係嗰啲嘅，唔係嗰只，係啦，咁咪唔知做下會唔會點啦？因為我見佢嗰度嗰時去介紹咧，佢無端端又話呢個嘢係同刺客教條有關喎嚇，點會點有咩關係啊？ 我有少少撈亂咗啦，咁啲人 啊，將呢個刺客教條 origin 同呢個 origin 撈亂咗。 因為刺客教條 origin 啱啱對上出嗰個 game 就係發生喺埃及啊嘛， 冇錯，係。 捞乱嘅啫，应该 系捞乱啊，即系唔会捞到下捞埋跟登 origin 啊，会唔会？应 该冇捞得咁 开咗斋机过咗，见到跟登啊， 应该又咪去到咁。 呢个技术俾 Unicorn 哋攞咗，所以后屘整咗嗰只咩新照号啊。 系有两个圈喺 后屘开嗰个金光圈，其实就系斋机咋，所以 系啊， 所以惹到阿马沙同阿宝只鬼都嚟咗。直通陰陽界係嘛？跟住再搭落去 Event Horizon 啊！ 哇，去到咁遠！ 係你可以一套劇穿落去啊！係，咁啦，咁啊， 都係睇 題 啫， 睇一題啫。咁大家睇啦，咁啊冇乜嘢嘅。如果大家中意原裝嗰個 style 機玩咧，佢呢個反而係翻轉頭跟翻原裝咁玩嘅。係啦，我就覺得後屘嗰啲真係玩過咗龍嘅嗰啲 style 機個電視劇，係啦。咁我都係比較鍾意原裝呢一隻囉，係啦。 係 ,ok。 咁睇下會唔會做咗一日出埋現嘅中山呢度係囉。 係囉，都係嗰個時代。 突然間條友影唔到個樣子，影到有揸條邊㗎嘛。係囉， 執返頂帽咁。 執返頂帽咁影咗背脊咁。跟住有個音樂㗎嘛。嘩嘩嘩嘩冇下一句嘅，下一句告你㗎啦，出埋就。跟住完場囉。或者刺下教條都得嘅，係囉。有條友冇咗隻手指嘅， 嗯， 有冇呢樣嘢㗎？而家新嗰啲冇咗呢樣嘢㗎。 啊，新嗰啲冇嘅。 哦，咁做咩特徵？ 開頭係要 同有冇嗰個就刀嗰啲都冇。 有 呢個一定有。 哦，咁佢咪見佢有翻呢樣嘢咯？咁咪完場咁，我冇話係乜嘢啊？有兩條咁嘅友出咗場咁咪完咯，得唔得？ 或者擺個圓規喺度都得嘅。 係啩？唔係啩？嗰個可以係任何嘢喎，大佬。系咯，嗯，好啦，我睇下呢个啦。唔止呢个，仲有另一套剧咧，都去到第三季啦。啊，咁但系真系香港就唔系 吓灵异频道，因为香港都冇做过嘅，好似系 又应该冇，但系咧讲咧就成日有讲嘅，因为咧佢第一集 因为第一个故事啫， 系啦，佢第一集咧，我其实我哋有成日提住嘅就系呢个蜡烛湾啊， 系啊。 系 咩嚟嘅？ 即系一个消失咗嘅儿童节目啊！即系成日讲麦当效应都会讲 呢个就系我哋上次讲麦当效应，其实有 走出嚟嘅， 有讲过嘅，系啦，就系话咧，即系佢个即系其实一个 urban legend， 好似系真系有啲 urban legend 嘅，系个剧或者呢样嘢。 三季咧都系讲 urban legend 嘅。 哦，唔系，但系咪真系有原本嗰个嘅先？定佢后边嗰啲 系 作嘅先？系，但立足湾好似系原本有嘅，即 系 有呢个咁嘅。 有嘅， 系啦，后边嗰两个可能就系佢自己作嘅。O K， 系啊， 咁其实立足湾嗰就系我哋话成面系牙嗰个怪啊嘛，即系其实如果佢呢度， 嗰个如果你有咩密集恐惧症咧，你唔睇得噶嗰个啊。 系啊，因为好多人惊佢成块面就系牙嚟嘅。唔系，其实佢就好似啲蒙面超人怪人咁嘅啫。我嚟睇就吓，咁但系如果你， 我都觉得好核突。 你觉得好核突，因为成面都系牙。 好核突，系啊，全 成面都牙，意思即系啲牙生到成面都系，但系净得牙喺度，冇眼有鼻噶。 系咯，好恐怖嘅啫。 系啊，即系都系一种恐怖啦。咁你睇你怕唔怕啦？咁我觉得都几有型嘅。 我唔得啦， 因为佢唔系话嗰啲血肉模糊嗰种啊嘛，佢反而系排得好好有 pattern 嘅喎。 系， 即系你可以当佢有一种即系 S I C 咁嗰啲怪人咁咧，即系生化碌嗰啲，咁我又觉得几有型嘅，好似系。 哎呀，我唔系好得。 咁当然佢怪物，当然佢有一定嘅核突，即系核突得嚟，佢系有个设计啊，意思啫吓。我净 系 觉得 系型嘅， 系型嘅，我觉得系型嘅，系啊，系 啊。 咁但系当然都系核突嘅，系啦。 我都好憎嗰啲咧，一味样衰嗰啲咧，即系总之将啲嘢啊唔知点样胶埋一嚿咁嗰啲咧，我最憎嗰啲。 佢唔系嗰只嚟嘅，系。咁其实嗰个就系原本 urban legend 就系讲话有系咯，即系佢哋成日话大个咗话啊，记唔记得细个嗰时睇过套咁嘅嘢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原来有好多人都话冇出咁嘅嘢嘅，咁但系啲细路仔即系嗰啲大个咗就话佢哋有嘅，但佢睇嗰啲嘢又个个唔同嘅，系啦， 系啊，好奇怪嘅。 咁跟住佢哋话咧，原来个问翻个妈咧，话记唔记得佢哋细个成日追嗰套嘢？佢话记得，我话你哋成日细个唔知做咩话追套嘢，但系其实望住个电视啲雪花咁。 睇雪花， 系啦，睇 呢个先至系成个古仔最恐怖嘅地方啊！即系其实原来冇嘢嘅，但系佢哋个个都睇到嘅。咁个系咩嚟嘅咧？其实嗰系一个海盗嘅，讲海盗嘅一个木偶剧嚟嘅， 系 啊，啊到底呢一个系咪系套系呢一套戏先咁讲嘅咧？系咪？即系呢个剧先咁讲，我都唔记得佢原本有冇讲嗰套系咪？唔系，好似系有讲系海盗嘅，都系有讲过嘅，吓海盗嘅木偶剧 系 啊。 就 系 用咁样表达嘅，佢呢度就 系啦。咁当然呢度佢就加咗只怪女啦，就佢好似系咪捉咗啲细路啊？其实做乜嘢我唔记得咗啦。 你当佢呢度解释翻就系呢只怪物，即系好似我觉得就有少少似 it 咁样，即系有只怪物。 系啦，冇错啦。 又要捉啲细路仔， 冇错啦， 系 啦系啦。 呢样嘢出嚟咁嘅。 咪啲牙咯就 系。系咯，同埋你佢嘅拍法其实好啲 B 级恐怖。 系冇错冇错冇错。 呢系列佢都 keep 住呢三季都系咁 嘅。系啦，嗱佢一季就一个古仔咁嘅，即系其实就季同季之间冇关联嘅。 系啦， 讲个唔同嘅真 嘅。 系啦，系六集。 其实你可以当佢有少少似叫有一另外一个美剧叫《美国恐怖故事》啊。 系系。 其实佢系有少 哦，即系每一季系唔同嘅嗰个世界。 美国恐怖故事就怪就劲好多嘅，因为佢嘅演员劲啊嘛，因为上两季有 Lady Gaga 啊嘛。 咁冇得讲啦，咁样就 系。系嘛，个名气系大好多嘅。 系。 但系佢都系每一季唔同嘅故事，但系同一班演员做嘅。 即系我明啦，即系佢无线咁，即系明明溏心风暴咁，即系嗰几个家有，但第二季咧唔系讲个家人，但系都系米雪 都 系，明白都系李思琪啊，都系夏雨啊。 咁 个 名气就美国恐怖故事就 系咁，当然系，但系因为呢个 Channel Zero 咧，佢里边玩嘅呢啲 Urban Legend 就。即系有个名气啊，即系因为嗰个 urban legend 本身，咁所以咧都其实都好多人讲嘅，但系就讲佢呢个即系呢个即系佢里边提及嘅呢一样嘢咯。 讲嗰样嘢就唔系讲嗰套剧嘅， 系啦，即系其实套剧又未必话真系话好好睇，其实佢就系好慢嘅啲嘢都好啦。 你讲 嗯 一套杀人片，明明个半钟你可以拖到 系啦 咁样， 冇错啦。咁好啦，下第二季我冇睇，佢系讲咩嘅咧？ 第二季就叫我都冇睇喎，叫無盡之屋喎。 係係咯，係咩嚟嘅？ 我都係甩咗，我都係甩咗。 哦，好啦，咁而家第三季其實分分已經睇到第幾集，我就睇咗第一集咋。 睇到第二集。 哦，你睇咗第二集，咁佢就講咧， 屠殺區 係啦，佢個鎮咧， 呢一季 就有間即係廢置咗嘅嗰啲，其實即係嗰啲叫咩咧？即係屠係咯，即係工廠啦，但係佢係轉嚟即係。即 系 工厂式咁去做屠场啦， 肉厂 系啦系啦，咩 pitch meat 咁样定咁上下嘅，咁就一个家族嘅人开，咁但系而家已经系即系荒废咗噶啦，应该。 佢话就系五十年代嗰时已经开嘅， 系啦系啦， 就喺嗰度就好大嘅嗰间肉厂，就控制好多嘢嘅，但系住喺嗰班人就古灵精怪咁嘅。 即係嗰個家族係有錢嘅，咁但係佢影幅相同嗰班有咗成班吸血僵尸，我覺得好似啲感覺。 係咯，你五幾年都未至於好似好九十八世紀咁，你搞到。 嗯。同埋佢哋都係靚喎，個樣係你見到係，即係總之有一種俾你一種感覺，佢哋好似唔係人咁啊， 好似貴族咁樣。係 啦，係啦，係啦，好怪嘅個感覺，係啦。咁佢第一集已經講個女主角開始有啲係咪有啲幻聽定幻覺咁樣嘅咧？ 佢有兩個女主角嘅，其實係兩姊妹。 哦 ，OK。 一個就成日剔嘢嘅，又有精神病嘅；另一個就好似社工咁樣嘅。 OK。 咁啊，就兩個就搬咗去呢個小鎮度住。 嗯。 但係我覺得佢呢兩姊妹咧都有精神病嘅，因為佢講佢阿媽都有精神病。 係係係。 但係好似每去到某一個歲數咧，就會發作。 會發作係。 係啦，好似去到26歲，我覺得佢嘅即係喺對白裏面有咁講過。 係。 同埋喺呢個小社區裏面流傳咗有個 urban legend 嘅，就係話喺個公園裏面，如果你見到有一條樓梯， 喺條天梯咁嘅嘢， 直就咁行上就行到一個門度嘅，你就要走啦。 都唔好踩上去啊！成句唔好見到老鐵啦，唔好千祈唔好踩上去，係啊。 嗯，係啦。開頭就有個講過有個侏儒咁樣咧，就殺咗一兩個男女咁樣嘅，就即係會殺人嘅嗰個，你見到條梯你。差不多死緊咁滯㗎啦，講到你 係 啦，咁咯。 咁所以個女仔唔信㗎，咁但係講俾聽嗰條友咧話，佢話連差人都見過，佢就話係啊，即係唔係話啲人即想吹水嘅，係啊，係啦。 嗯。 咁總之就好危險，你見到呢樣出現就好走啊，唔好輕易。 其實夜晚你就唔好周圍行啦，因為你好怪喎，嗰個區直頭就係叫屠殺區喎，即係可能因為嗰個肉廠啊。 係啦係啦，就唔係因為嗰度真係屠殺，就 因為 係 啊。 系啦，有一个肉厂咁，嗰度话咩每日都唔知要杀几多只牛嘅咁样啦，咁屠场啦，咁但佢就唔系讲杀人，佢系讲紧即系肉厂啫，咁但呢度就讲到咧，其实即系成日有啲后生仔咧就失踪，佢有讲嘅，即系其实又系 A 死嘅，你可以话系啦， 即系嗰啲好 B 级嗰啲恐怖片，小镇里面就发现有杀人狂魔，啲人成日失踪，就系咁嘅剧嚟。 咁佢有个婆咧。就寫緊啲書咁，佢就話佢就係 study 呢樣嘢嘅，咁佢就話個鎮其實一路以嚟都係有啲好多啲後生仔，咁就原來佢當年咧，佢個哥咧咁消失咗，就冇再翻， 係啊，都揾唔翻， 揾唔翻嘅，係啦，咁佢就話咧，可能係同呢個肉廠嗰班即係嗰個創始人嗰家人有關，咁、那個女仔就問佢啦，呢個阿叔係邊個嚟咁？佢話呢個叔咪就真係個創始人咯。佢話應該掛咗啦，即係佢好耐。 如果未死嘅話，百幾歲啦。 係130歲啦，佢就話佢咁。但係呢個女仔好似咧，係咪喺個巴士站？ 因為佢開頭咧，佢阿妹見到先嘅，即係阿妹就要做社工，咁啊去到一個問題家庭。 嗯。 咁個問題家庭就好奇怪嘅，就係一個單親媽咪同一個小妹妹嘅。 嗯。 咁就講個小妹妹就因為俾只狗咬傷，就佢哋就話要分開佢哋啦，即係送個女童院就住埋一齊啦。咁就去個家訪嘅。 哦。 咁個女仔去到咧，佢覺得好奇怪，佢發現咗喺佢嗰間屋裏面牆與牆之間啊，係可以住咗個人喺裏面嘅。 嗯。 咁我覺得好奇怪，咁啊入去間房度調查睇下，咁點知入到去？咁連佢個 partner 一齊入埋之後咧，就突然間就砰埋咗道門，咁所有人咁跟住出翻去之後，咁嗰兩母女都失蹤嘅係，報警，咁啲警員嚟到都唔係好理嘅，其實都即係奶奶行咁就算啦。咁到夜晚，咁嗰兩姊妹就諗住，都要去調查下，覺得好奇怪，個點會兩母女無端端失蹤咧？咁就喺調查期間，阿妹就去到個森林，去到個公園嗰度啊，喺個公園度就遇到嗰個阿伯。佢收尾就睇翻嗰幅相，就發現個阿伯 就係嗰個 創始人 調查嗰個女人嗰幅白黑白相裏面嗰個話百幾歲嗰個 玉廠嗰個創始人。 係啦，但係佢見到嗰個雖然都係老人家，但係點睇咧都係應該係六七十歲嘅啫。 即係唔會係百幾歲啦， 冇可能係百三歲咁大㗎啦。係啦，係 啦。 咁另外喺車站，因為阿家姐都遇到怪事啊，佢遇到之前殺嗰兩個男女嗰兩個嗰、那個侏儒啊。 哦。 咁。佢就話唔得啦，個一定要離開呢個鎮啦，唔可以再住喺呢度啊，好驚。咁佢就話自己去搭巴士走，咁佢喺巴士站亦都撞到呢個阿叔啦。 係啦，同一個啊。 佢兩姊妹都會撞到嘅。 嗯。係啦。咁到底佢哋黐線啦定咩啊？咁就唔知啦。 咁去到第二集就講佢哋兩姊妹都係繼續去調查翻呢件事，又揾埋又報警又剩。其實佢進展其實得好少嘅啫。都係見翻，都係見翻嗰個阿叔。即係都係問翻佢究竟你係咩人啊咁樣嘅啫，其實都冇解釋到嘅，其實到結果都係 係比較慢㗎，的確係啊，係 我覺得好拖嘅，其實呢套劇係係 佢有少少咧。 其實你可能睇頭一集同尾一集，我諗你都明白 都 OK 啊。咁但係佢又唔係一次過抌出嚟喎，佢又好似都係慢慢做。 係個個禮拜做，仲唔好似唔係個個禮拜添啊，仲係好慢嘅佢個。 嗯。 我唔知係咪兩個禮拜一集嘅。 嗯，係啊，唔知佢 真係好慢的。 系啊，咁即系唔系话个古仔唔得嘅，系佢个节奏慢啲咯，系咯、 啊。 悬疑系悬疑嘅，都 OK， 系啊，嘥歪台，即系悬疑都悬疑嘅，系啦、 啊。个气氛都做得 系，个气氛 OK 嘅，但系慢啲咯，即系好似。 啊，即系如果你等得嘅，你等佢一次过六集，你一次过睇晒，我觉得就重啲。 系。 系。 即系如果呢一出系 It 啊 ，IT 啊，即系睇咗几集，个僆仔都未去放船仔啊。大佬， 真系好慢噶，真系个。 即系点啊，大佬？即系头十分钟剧情多两集三集啊，诶，终于放船仔啦佢。 唉， 系 系咯，咁你睇下，我觉得都诶、以电视剧嚟讲，你都可以望下嘅。 系，佢其实佢其实都有啲啲名气嘅呢一个系列系啦，但系最出名应该系真系立足湾咯，系。 啊，因为呢一类恐怖剧就美国好多嘅， 系， 就 系 呢套。你之前电影版有《夺命狂夫》都做过几季电视剧嘅，其实。 哦，系啊，好似系啊。 都有几季，其实又系闷到狗彩嘅。 嗯，嗰套真系唔系几好睇啊！ 你可以想象，你 Scream 可以拍到几季，你都觉得有啲问题啦。 真系《夺命狂夫》咁闷啊，大佬。 我就净系睇咗第一集。 嗌晒救命啊，大佬！哇，好闷啊！咪嗌晒救命咯，闷到。 系咯， 都嗌救命，系啊， 同埋咩杀出个黎明又系拍咗电视版噶嘛？ 嗰度好啲，嗰度都好啲，都怪啲先最少。 唉， 慢就都系慢啲噶啦， 都系慢噶啦。 即系由打劫银行去到嗰个镇都搞咗好耐啊，大佬。 搞咗十集都未去到嗰个镇。 系冇边咁快去到咪完咯，喂大佬。 哦， 系啊， 但系嗰集佢加咗好多嘢落去嘅，佢加咗好多嘢， 加咗好多其他嘢嘅，好多枝节嘅，其实 有趣啲，我都相对。 咁你 Scream 真系冇嘢可以加噶， 系啦，冇错，都系咁， 系咯， 即系唔好得个拖字就系，即系你都加翻啲嘢咁，或者还好。 系啊， 有时电视剧系咁噶啦，即系好难嘅，即系佢，因为佢就系要拖啊嘛，佢个目的就系咁。 嗯嗯嗯， 系咯，即系你网络小说 系 真，冇。点解咧？点解 拖啊嘛？ 我拖，系无面绝招。 有蒙面超人， 蒙面超人嘅绝招就 系 拖， 拖 啊！ 最主要系拖嘅啫，就 系 咁。 系咁啊，但系佢剧情唔系喎，蒙面超人啲剧情都 OK 嘅。 唔好拖你嘅，集集唔同啊。 都冇啦，蒙面未至于嘅。 唉，就系咁。 好， 都介绍翻呢个。 介绍翻啦，系都有啲咁嘅新嘢啦，大家未睇啊，可以睇睇啦。 嗯嗯 系啊，咁啊，咪三月啊，另外啊，嗰度虾头啊，会做嗰度小龙女喎、啊， 系 真系有喎、啊，嗰度叫乜鬼嘢，乜鬼武林啊，我唔记得咗个名啦，即 系 搞笑嘅啫，系啦，佢 suppose 系，但系佢里边扮靓女嘅， 系咯， 哇， 吓 咁嘅， 唔知啊，咪就咁先吓吓人咯、啊，就系， 系咯，咁先惊喎， 咁。咁仲恐怖喎、啊，系搞笑啊！ 仲搞笑 冇，搞笑冇所谓啊，大佬。 搞笑冇问题咯、啊，搞笑啱啊，其实佢搞笑、 啊。唔系啊，而家成日扮靓女啊，大佬。 系啊，用咩咧？ 唔知 道。翻生武林啊！ 翻生武林系啦。 翻生武 林。咁啊，玩尽好多武侠，即系小说人物啊，即系甚至乎我见佢个人名嗰度有呢个步惊云同埋阿烈风嘅。 咦？佢又玩 Ready Player One 无线？ 我谂唔系啊，佢应该系嗰时啊啊啊边个啊？ 周星驰。 唔系啊，再早啲啊，啊。 再早啲。 啊。系喎。梁祖龙咧，嗰度咩咩咩细鱼食大鱼啊？ 细鱼食大鱼。 我觉得佢系嗰啲嘢嚟嘅。 哦。 但系最唔好就系 标讽喎。 最唔好就系女主角都系陈海林啊嘛，大佬。 吓、啊，有嚟。 系啊，我唔知有几好笑啦、啊。我唔知道可以有几好笑，应该唔，我唔会笑得出嘅呢度。咁但系三月就可以顶一顶呢套啦。OK。 可以体验下。 唔系主角嚟嘅，放心啊，虾头放心。系、 哦。 但最顶唔顺系陈海林先系主角啊嘛。我会唔会虾头嘅主角仲好啲？ 搞笑啲系嘛？起码。 唔知佢搞唔搞笑，咁样扮靓女喎、啊，大佬呢度。 下头就因为扮靓女，所以咪搞笑咯。 唔系噶，佢认真咁扮靓女啊，大佬。 越认真越搞笑噶嘛，有机会。 系咁嘅咩？ 唔知佢系咪啦？ 我越认真越恐怖啊，大佬。嗯， 同埋 到女鬼 好似有冇见过阿虾头平时咧，其实几恶嘅个人。 哦， 咁我唔知啊，呢啲系咪边个唔恶啊？ 系因为我嗰阵时候都系拍嘅嗰阵时候有见过佢真人嘅。 系， 即系啲嘢有问题嗰阵时咯，啊咁啊唔好学我吓，学第啲人嘅。 系我咁啊认真啫， 啊， 嗯， 我系啊， 唔系通常啲搞笑演员唔系拍紧嘢嗰阵都系好恶嘅，我同你讲啊， 都系黑黑面噶啦， 系啊，好多都系啊，多数都系，压抑得滞啊，可能平时人，系啦。咁好，睇下点系。咁啊，仲冇咩好嘢系啦？ 冇啦，如果睇到嘅系咁多，系啦，嗯， 系平安谷大结局嗰啲使唔使？ 你我冇睇啊，你有冇睇？你可以 up 下。 我净系飞咗睇大结局咋。 啊，我冇睇啊。 唔系，佢最尾咪讲个全村人咪合力打低啲山贼咁样嘅啫。你简单讲就系咁啦。 哦、 Me Too 咗成套嘢，最尾竟然系要合作嘅吓吓，点解系咁咧？ 哦， 因为夹埋啲山贼杀晒啲男人啊嘛，即系再杀埋啲山贼啊嘛。 又或者啲男人吓俾啲山贼捉晒，然之后咁佢哋去救。 咁样，我谂唔会咯，即系佢要贯彻翻个主题先得噶。咁总之后尾系合家欢咁啊，又。又結婚又結婚咩咩咁，跟住咪慶祝咁啊，跟住咪敲爛咗嗰塊咁嘅咩咩咩，唔知乜鬼嘢話嗰塊咁嘅香泥嗰塊咁嘅死人嘢咁咪完咯，係 happy ending 嘅就係。 哦，咁嘅。 咁、我諗應該咪劉江嗰段發惡夢醒㗎，最屘喺現代啊。oh shit！ 咁啊，竟然個夢最屘咁樣完啊。係咯，係咁樣唔得嘅，係唔得嘅，真係唔得。咁啦，咁 OK， 咁咪有中意咪睇好劲啊，话收视大佬吓，呢套乜嘢都好。咁如果咁中意啊，陈海林啊，继续啊，三月 系， 嗯，好。 即系我以前以为咧，我系可以脱离咯，唔使再睇陈海林做女主角，原来唔系啊，储埋一次过俾你睇系，算啦 ，OK， 好，大家记得睇啊，三月啊，咩啊，咩武林啊。翻山冇 啦， 记得睇，记得睇。呢个系陈海林搭呢个啊边个翠如 B B 条仔叫咩话？ 黄之贤啊？ 唔系，黄之贤系平安谷啫。 唔系喎，佢系咁写喎。 翻山冇林喎、 啊。吓、 啊？你睇错啊？ 唔系嗰个系，佢咁样翻哦。佢因为佢、因为佢 黄之贤，你讲即系阿海 吓， 我阿海系阿海有阿海嘅有，唔系做佢条仔嘅。 哦，因为佢啊分去东厂啊西厂咁样，如果睇翻就应该萧正楠啦，系嘛？ 萧正楠系萧正楠，即系男主角嚟嘅。 系啊， 系咁样嘅。OK， 咁第一样再睇啊，即系应该都几无聊下嘅，即系佢将所有嗰啲武侠嗰啲人物啊咁捞就落去搞笑嘅。 哦。 即系佢个古武派好搭友嘅，唔系得两兜友嘅。 小龙姑喎、 嗯， 佢叫阿杨思敏啊，叫小龙姑啊，唔系小龙女啊。 吓， 即系小龙包啦，小龙周啦，小龙珠啊。 佢个角色系小龙女嚟嘅，因为条仔叫做唔知叫咩，唔系叫杨过，叫乜谢过啊？ 即係大都係咁嘅款嘅，係啊，太神 太神就謝哥， 即係楊哥啦，即係佢都係咁嘅款嘅 ，OK， 都係整兩執白色咁嘅，即係你一睇就知佢邊咩角色嚟㗎啦，即係咁啦。咁係咪細魚食大魚啊？ 啊， 唔知啊，總之都幾驚啊，見到都係啊。 姜大為做任我飛啊 ，OK。 哦，是難啦，是難啦。 蕭正楠叫玉雲龍咯。 哦，佢啲主角就可能冇嘅，即係有少作嘅，咁但係佢總之出現嘅其他人物全部都係影射緊某啲即係武俠嘅人物啦，係咯。 哦， 咁但係點解我直接有 阿王志賢嘅仇不群咁咧？即係我不群啦，係嘛？ 係咯。 唔係即係點解會有我覺得翠奇點解會有烈風同暴驚雲啊？ 係咯，有喎。 佢直頭叫做 烈 風，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改個第二個名嘅係啊，佢哋就全部爭一個字㗎嘛，但係烈風本來係照叫翻嘅。 係咯。 是啊，我唔知点解。 咁样。 但暂时唔知啦，到时睇。我谂呢啲系配角相出嘅啫。 可能系咯。 系啦，唔系啲主角嚟嘅，应该系。咁如果系咁乜都得噶咯，咁样系咯。应该陆小凤啊，咁啲系咯。 啊，西门吹雪啦。 系啦，有冇咧？应 该要有啦。 佢系以金融嗰啲为主，系咪啊？即系金融混合转嚟嘅，其实呢个吓。 佢呢度有個叫何天殘喎， 烈風暴驚雲都唔關事啊！ 係啊， 唔好理佢啦，大家有興趣就睇啦嚇。我見到都驚。 飆鳳咁樣咁。 其實佢已經好耐㗎啦，呢套嘢話係2016年嘅嘢嚟㗎啦。 嚇，又2016年？ 係啊，擺到而家㗎啦，係啊，唔係新嘅。 咁啊，同埋佢話俾人哋剁咗五集去喎，本身25集喎。 嗯。 依家剁到得翻20集。 嗯，有啲咩唔出得街係嘛？ 唔知啊。 嗯。 唔知啊，但系到时睇啦，喺咩做啊，都有人睇嘅，咁啲胡闹嘅始终，越胡闹越无聊，越多人睇噶嘛，而家系 系 咯，即系阿王维基话咩借个厂俾人，话咩话后生仔有创意系咩？哦，又话咩借俾你，你最少有咩20万个系咪？我唔知系咩意思，咪即系 subscribe 定咩咧？我唔知咩意思，系我唔知系咩意思啊，系咯。咁你越多人睇你越無聊嗰啲嚟㗎嘛。 嗯 即越有聊就越少人睇㗎嘛。咁關創意咩事呢？即無聊同創意係兩回事嚟㗎嘛。即你創意都要有聊㗎，唔係無聊㗎嘛。即有都有個 point 㗎嘛，你就算係搞笑囉。即你睇台灣嗰啲係啦，咁人哋雖然嗰啲都係搞笑，咁人哋唔係亂做㗎嘛。都 make 咗個 point 㗎嘛，咁你睇香港嗰啲係咪是越無聊真係無聊到冇嘢講嘅先多人睇㗎。係。係呀，你有嘢講就冇嘢睇㗎啦，佢哋覺得唔好睇㗎，說教㗎啦大佬。都睇完等於冇睇嗰啲呢就最多人睇啦。係啦，即係唔使用腦啊，簡單啲應該咁話。係。嗯。即係你睇嗰啲咩與老蛇同行你要用腦㗎。即係你會睇你會 腦都可以睇得。 即係你諗下佢試到有咩嘢呢，佢到底係搞緊乜嘢呢咁囉，你要即係你要理解一下嘅。係呀。咁如果你唔去理解一下呢，咁唔知咁有咩，如果就咁又你只係覺得佢喺度醜化緊套戲咁囉，你就會睇到。係囉，到底係笑緊套戲乜嘢你又唔知咁樣。其實賣緊咩廣告你又唔係好搞得清楚。係囉。係囉。邊個係咩香港警察李嘉欣呀，係咪嗰個呀，嗰個係咩嚟嘅啫，係呀。是不是啊黃子華套戲嗰啲隨著其中啲劇情嚟㗎。 係呀係呀係呀。 但到底係咩事呢， 咁套戲入面就唔知啦，可能佢真係咁樣講嗰句嘢咁樣。 李嘉欣定鐘嘉欣定邊個啊，邊個嘉欣啊， 李嘉欣啊佢哋話。 李嘉欣跟住佢套戲入面真係有李嘉欣。 係呀、 啊。即真係有李嘉欣嘅。 應該係呀、啊、因佢佢。 即唔係得啊。波多野结衣， 我好多人噶嘛，咁你都话， 哦，又唔系得啊，有形子嘅 ，O K， 系有， 系啊，我见到有啊，有，咁好多人喎、啊，系咯、嗯，史上最多客串人， 香港 啦、啊，或者正讲，都真系劲喎，系咯，好啦，咁呢套啊，反而吓贺岁应该睇啦，系嘛， 系啦， 睇下得唔得啦，系咯，嗯，好，冇啦。冇啦， 好啦， 咁有咩下礼拜咩做？就系头先讲过嗰套啦，吓乜景啊？ 系啦， 热景， 热景啊，2月22， 热景系啦， 系啦 ，OK。 下个礼拜四就做啦，仲有见到就喂，嗰度都唔使讲，明日战棋应该都唔系噶啦。 系啦，当佢唔系。 明日战棋应该唔系啦啩，唔会有突然间礼拜四朝头早话跟住 Leffers 夜晚做系嘛？Leffers 中咗$5鸡帮佢收购咗系嘛？ 我都系唔系噶啦， $10都唔俾啊，$10都俾多得滞，我觉得呢套大概值$5到啦，关税啊， 系 咁啊，冇啦，嗰套成都唔知揈到几时先睇到啦，系啦，系啦，两大黑人啊演出啊，两大香港黑人巨星啊，古天乐同埋啊刘青云主演嘅，咁啊就而家就无期啊，唉， 无期嘅系啊， 系咯，我哋仲以为有得睇都冇得睇，真系大佬， 结果都。 咪都想睇嘅，唔想睇啊！ 啲嘢拍得好唔好，但系睇啊，点都要睇下嘅。 睇嘅，点都要 睇睇嘅，系咯，系咯。即系成龙嗰套睇啦，系咪啊？嗰套咁啊都睇啦，成龙嗰套都系咯。 成龙嗰套系机器之源啊嘛， 系咯，都要睇下噶。你唔睇点知好定唔好啫？系咪？ 系咯。 咁就要数到落去3月1日就有其他新戏就。 哦，即系下个礼拜都冇咩戏嘅。哦。 好啊，都仲系 keep 住。 即系做翻呢啲。哦，明白。 滅境嘅啫，其實。 O K， 得呢套。 就到下3月1日就有一開頭，3月1日咧就有紅雀特工啊，就下 Jennifer Lawrence。 哦，即係嗰套啲人成話係呢套黑寡婦嚟咯。 非常吸引啊，好吸引。 佢哋話成呢套即係黑寡婦嚟噶嘛，不過唔用嗰個名拍啫嘛。 係啦，紅雀特工。 佢話都係蘇聯，即係嗰啲嗰時啲訓練出嚟嘅女特工，又係跳曬芭蕾舞咁樣一樣嘅。係 啊。同埋呢套係三級片嚟嘅，係。 嗯， 我谂都血腥暴力嘅，照计。 哦，咁会杀人嘅，真系。 嗯，特工系啦，咁我都几有兴趣睇呢套戏，我都几想睇呢套戏，其实。 系啦，最尾点样加入神盾局嘅故事？ 系啦，系或者系咯系咯。 嗯。 咁样呢套咯，3月1日就。仲有套叫《星空号》。 系啦。 咩嚟？ 有俄罗斯嘅俄罗斯太空片嚟嘅系。 哦。咦？讲咩噶？ 好奇怪啊！我系俄罗斯文嘅，我就系。 系啊系啊。 但香港会做？ 系冇错。 香港上3月1日做啊。 咁但系可能唔系大上啦，有机会。 唔会系大上嘅。 唔系之前话跌咗只太空船落嚟，跟住嗰只啊嘛，嗰套啊。 唔系嗰套。 咁嗰啲画头睇下咁样咧，都咩嚟嘅？ 哇！真系冇乜佢嘅资料啊，真系。 咁奇怪，会上到咁嘅戏都好少嘅喎。 系咯。 因为俄罗斯文嘅戏， 我记得有睇过嘅嗰啲戏啦。 我就冇，我唔 叫咩啊？唔识读啦吓。S A L Y U T 7咁样。 可能个太空站嗰个名啦。 O K， 可能俄罗斯文啦。 可能嗰个唔系七字嚟嘅咁。 吓，唔知啊。总之佢就系话救个太空站咯。 系啦，咁同埋系俄罗斯嘅金像奖最佳电影嚟嘅呢套系。 咁犀利？ 可能好睇都唔顶噶，其实又。 我唔系，因为其实俄罗斯嘅科幻唔渣噶。 系啊， 系啊，唔渣噶。 佢都系3月1日做嘅，不过我谂系比较小戏院做噶啦。 明白，咪因为就系难啲，因为嗰个语言始终你都系。 系。 唔通不算啦，睇字幕你话鬼知佢讲咩系。 或者真系好睇都唔。 系，或者好睇嘅。咁俄羅斯科幻唔弱嘅，有不嬲有嘅，我哋冇接觸啫，係啦。 哦，我記得啦，佢呢套係講佢哋喺即係另一個太空站失去咗聯絡嘅時候，佢哋點樣樣去對接落去啊？ 哦，即係你意思佢其實係現實嘅，即係唔係啲好好哦 ？OK， 咦，咁好睇喎！ 科幻片嚟嘅， 係 真人真事啊！ 系咪真人真事就唔知啦。 似嗰啲 gravity 嗰啲咯，即其实 系 讲个现实嘅太空站现实嗰啲。 系 咯，咁好睇，呢啲好睇，系 咯。要留意下啦。 呢个要留意翻，系啦。 咁就跟住去到3月8日就系《盗墓者罗拉》。 哦 ，OK。 就3月8日就会做啦。 嗯，系。咁系咪睇下？ 电视卖紧广告啦，而家。 系 啦，电视卖紧广告啦，都出紧噶啦。 嗯嗯嗯。 都要留意啦， 咁啊，睇下大家接唔接受到呢个即冇波嘅， 系啦，比较收缩啲， 冇拉嘅罗拉啊， 系啦，系啦，咁就如果去到3月15日，3月15日咧就有两套日本嘅片睇啦，一套就系《无面超人》，平成 Generation Final Bill and XA 啊， 哦，嗰出 就3月15日会做嘅， 嗯， 另外一套就系《铁甲万能侠》啊，3月15日都会做嘅。 哦，佢直情叫呢個聯合 Infinity， 好似嗰度。 佢係啦係啦，就係、是、做佢，但係佢改咗名叫 Machine Gun。 哦，佢用曬英文嘅，好似係香港。 係啦係啦係啦，佢呢度講係故事發生喺打倒地下帝國嘅十年後喎，原來係。 打倒咩帝國啊？ 地下帝國，我諗地下帝國軍團啦。我諗即係地下手機械手軍團啩，我佢嘅意思係。 知咩意思？咩叫地下帝國？ 係咯，應該叫機械手軍團。 地下帝國佢即係講緊可能唔係喎，佢講緊係阿蘭迪斯喎、 啊， 即係第二號嗰啲。 即係阿二號嗰、那個，佢話佢打到佢十年之後嘅故事喎。 我唔知喎。 咁啊唔出奇，咁你都有個二號喺度。 佢話周格兒已經唔係駕駛員啦，就變咗做個科學家喎。 嗯， 哦，都係啊。 扯啊！周格兒第一集之後都係㗎啦。 係咯，咁跟住佢話就地獄博士再次出現， 嗯、 就喺富士山底下嘅遺跡就有新角色出現，就係咁咯。佢啲簡介就係、 是。哦，即係問到阿凌波嚟。 唔係咁，佢叫做周格兒啊！哦，咁即係用翻曬日本名就算。 佢用日本名啦，佢用得周格兒。 咁即係得翻鐵甲萬能俠係跟翻啫。 得個名係得翻萬能俠名。 即係連博士都變咗地獄博士，即係你連海爾又好，海燕又好，都唔好叫，係啦，係啦，就直接地獄博士咁樣嘅，咁呢啲就直接係直譯啦。 直譯就用翻日文名。 咁就冇乜癮咯，係咯。咁佢嗰啲武器都唔方叫翻啦，咁咪咩火箭飛拳咯，係嘛？唔係火箭都唔係飛拳啫嘛，飛拳都已經太原本啦，嚇。唔知譯做乜嘢啊？我知係火箭punch 啊嘛 ，punch 咁應該係奔士啊。 哦 ，foot punch 咪砸果奔士啊？咁落 get top punch 系咪火箭奔士啊？一杯飲品嚟嘅系嘛？跟住就胸口火焰， 胸口火焰 系咯，嗯、之类啦，系咯，唔得 好。咁一路数落去就要去到3月29号啦。 系啦， 廿九号有两套大片，一套就系 Ready Player One。 挑戰者一號， 挑戰者一號啊！佢哋 點解又咁樣叫嘅？而家變咗， 係咯，譯咗做挑戰者一號。 搞錯啊，大佬！ 就3月29号做，另外一套就係《漢戰太平洋二》啊。 哦， 咁係3月29号， 係啦，起義時空。哦，即係炒埋同一日。 係啦，兩套都係29号做嘅，係好忙啊，個禮拜。 嗯，咁都睇嘅，咁兩套都有冇啦，又未至於話係咯，啊。咁啊 ，Ready Player One 又 同一日 ，Ready Player One 佢哋一個賣點都係高達啊嘛，香港 係 啊，香港就係高達啦。 大大隻公仔明明喺個角落頭嘅啫，佢 zoom 到鬼乸咁大，見唔見一隻高達咧？我諗到時啊，出一個 shot 閃一閃嘅啫。 我正常啊， 係 係咯，高達仲要唔係主角駕駛嘅添， 哦係咩？哦， 唔 係㗎，邊個駕駛㗎？係 啊， 啲 friend 係嗰個啲 friend 駕駛啫嘛。 咦，咁啊，主角揸咩㗎？點 解？主角揸黑炮機械人㗎。 嚇！哦，直情揸咗蜘蛛俠嗰架。 係啊，到最尾。 但佢呢度好似係冇㗎喎，佢呢度好似冇嗰架嘢出場㗎喎。 佢而家變咗做嗰個鐵甲人啊，即係鬼佬嗰個。 哦，Iron Giant。 有手有腳嗰個。 Iron Giant 係 啊， 嗰個 唔叫話駕駛㗎。 依排有咩喎？出玩具喎、 啊、 呢只？ 啊，又出 嗰個係其實 係 鐵人28咁係自己喐噶 嘛？ 啊，唔係，唔係鐵人28都指揮佢成自己喐啊，唔係指揮嘅。係。佢自己喐嘅啫。 人工智能噶嘛？ 係啊，係咯，使咩駕駛啫？ 咁啊唔知咯。咁但係到最尾又係冇版權嗰、那個，應該最尾決戰個大奸角咧，大奸角係用機械哥斯拉嘅。 哦。 而男主角就變身成為超人鹹蛋超人。 哦，咁呢度肯定唔係啦。 咁呢度肯定可能兩樣都冇咗啦。 肯定冇啦，因為鹹蛋超人講明冇俾版權我睇。 講明冇，所以個 ending 決戰應該。 哥斯拉亦都應該呢？佢邊間拍噶？ 佢係華納啊嘛，佢係唔知喎。咩 Disney 揾到咪華納？ 咁哥斯拉喺邊度 嘅？唔係應該係夢工場啊嘛。如果係冇人。 即係總之係冇哥斯拉版權啦。 啊，咁你最尾又係冇咗機械哥斯拉啦，真 係。應該冇啦，亦都唔會有電腦奇俠之類嗰啲啦，都唔使諗啦。 係啊，咁其他咩百獸王嗰啲應該都冇噶啦。 係啊，華納嘅。 係咯。即係反而多咗好多啲，即係鬼佬嗰啲咯，鬼佬嗰啲其他。 頂冇曬啦，變成係。 嗯 ，OK。即係日本嗰啲嘢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啫，剩翻。 我谂佢主要而家主力 sell 高达咁就得高达啩，唔知 可能一閃就系大家见到嗰下啦。 系啦， 系啦， 都唔會有高達啲音樂啊，係嘛？ 唔知咯。 通常我哋慣常，你出得嗰隻機有嗰隻機音樂伴帶咁 樣。哇！係 你 好多音樂喎、啊，佢。 咁同埋佢唔知乜，佢畫出嚟嗰架咧，仲要係卡多奇版定嗰啲咁嘅樣喎，係咯。 唉。 係啦。 真係唔知啦，佢又唔係 original 嗰只， 係咯。唔好理佢啦，我諗唔重要嘅，應該你睇到先算啦，到時快到嚇。 係啦，閃閃到，都應該睇到嘅，你畫頭都睇到。 係啦，一閃而過嘅角色係多啲事嘅，呢套嘢的確嘅。係 啊。 好多你慢慢捉啦，其實可以。 係啦，咁啊到時睇啦。 要買部機先捉到。 睇個實體嘅，係啦，睇 一定要睇， 一定要睇嘅呢套係。即系系 I P 碌 I P 之王啊嘛，我叫佢做 之王啊，真系之王。 唉，冇人碌得佢咁顺嘅， 系啊， 嗯， 咁三月就系咁多，不过哇，三月都好丰富啊，已经。 咁又话个个月都有超人嘅，咁嚟紧个月系睇咩？ 三月系冇啊。 我三月冇嘅 ，OK。 我做埋黑炮做到三月啦，应该。 咁样，喂，但系嚟紧好多啊，差唔多排住每个月都有啊。 系啊系啊。 跟住就我哋上个礼拜讲咁啊，即系个月都有。 四月就有乜嘢啊？就有乜嘢？ 复仇者。 哦，四月已经有复仇者啦。哦，咁好快喎、啊，系咯。 五月就死侍啊嘛。 嗯。 系啊。五月仲有之前咧，啊五月都丰富嘅五月。因为四月尾五月头就系复仇者啦，五月底就系汉索罗啦， 嗯系啊， 跟住五月尾都系死侍啦， 嗯， 跟住就杀住落去六月就侏罗纪公园， 系， 侏罗纪世界， 系， 同埋嗰度犬之岛啊，嗰度日本片嗰套，即系之前改编个动画就， 哦，我知， 嗰度就会六月十四，香港都有期上啦，已经系。 系，我会话佢百变星君嚟噶嘛，其实 系啦，香港都会上嘅， 我香港都会上 ，OK， 系啦，啊唔系喎，嗰套犬之岛系另外一套嚟嘅 ，sorry， 讲错咗，呢套犬之岛系另外嘅卡通片嚟嘅，嗰时嘅， 又有套咁嘅， 即系佢好似系啲泥胶公仔定咩咁样， 系嗰套嚟嘅， 哦唔系嗰套， 我以为系嗰套嘢，原来唔系，哦咁六月都仲有蚁侠二嘅， 系， 系呢个渡海豪情啊， 系啊。渡海豪情，八尾千娇啊！ 渡海豪情即系咩 咧？即系奥顺嘢。 哦，咁啊，睇下呢套。 八个女人啊嘛。 即系已经系冇咗阿麦迪文系嘛？咁就大家扮唔扮睇？ 系啦，佢讲八个女人。 即系又系 Me Too 嘢， 系啊。 嗯，即系又系呢个定安谷 啊，跟住有啊第。七月有呢个超人特工队二， 系啊，呢度期待啦，呢度都期待。 系即系 Incredible 啫，即系嗰个肥佬红色衫嗰个， 系啦，个 I 字喺个心口嘅。 第一集好睇，第一集好好睇啦。咁经过第二集，应该我觉得都 Pixar 应该都唔会点甩嘅。你 系啊， 讲好差嘅，系咯， 佢有 B。 咁跟住有阿 Rock 做嘅高空浩劫啦，讲佢香港背景喎，好得意。 系啊，系咯，即系香港起咗座二百几层高嘅大厦。咁啊，咁啊 ，Rock 本来系啲 FBI， 但系因为行动就炸断咗脚，咁啊，可能就转咗行啦。咁同埋你见佢都老咗嘅，变咗白须白发。咁啊，讲佢就转行就做 secure， 咁啊，唔系做楼下嗰个嘅，应该我估佢做咗阿头嘅。 系楼上嗰个啦。 都做啲。即系食叫头噶啦，咁啊叫做睇住呢座大，但系咦，竟然就唔知有啲咩阴谋嘅咧，咁就唔知啦，系啦。 我睇码头觉得就有少少似呆黑咁样嘅。 系啊系啊系，有啲似呆黑咁嘅感觉。 即系佢老婆同佢个女又喺呢栋大厦都遇到啲意外， 有啲嘅系啦。 我觉得咁鬼似呆黑嘅套嘢。 系啦，但系佢以香港作为嗰个城市咧，又几过瘾嘅，即系你当佢一种近未来嘅。嗰種啦，即係佢又唔係真係現代咧，我估啊，有少少近未來，但係又唔係好遠嘅，即係可能十年後咁嗰啲咁咯。咁啊，香港已經有一座二百幾層高嘅大廈，係啦。 起碼其他啲背景都係而家嗰啲背景啦，香港。 係啊，係啊，正常啦，係啦，見到係正常香港嘅，係啦，好飛天嘅啲車。 大廈喺度啫嘛，高咗棟大廈啫。 即係冇啲大廈有啲巨型藝技嘅電視咁，冇啲咁嘅嘢嘅，係啦。 係啦，係啦，係咯。 工學機動隊度啊，咁 即係好似呢個迪迪士尼咧玩嗰个Iron Man 咁样喺香港嗰度咁啫嘛， 嗯， 即系佢都系无啦插咗栋 Tony Stark 嗰栋大厦喺度咁， 系咯， 系啦，即系嗰座大厦系零零四四系未来嘅个样咁，但 系啊， 但系其他嗰啲 IRC 啊咩其他喺翻 度都喺度嘅， 系咯，佢呢套都系咁， 咁而啲城市景咧，唔係話得一個 shot 嗰啲 clip 嘅，你見佢影咗好多 shot 咧，都即係都係見到個背景仲喺香港。 佢其實有冇嚟過香港拍？ 嗱，我唔敢講，咁你有權係啲景 P， 但係起碼啲景咧真係喺香港即係拍出嚟咯，最少。 如果阿 Rock 嚟香港，咁應該點都有報道。 唔使佢嚟嘅，咁你係行喺個大廈外邊，個背景可以 key 落去。 係，唔係我就係覺得佢可能都成套戲喺棟樓入面㗎啦。 大部分就係係嘅，但係外邊有，總之影到香港嘅景，嗰啲景都唔係 cheap 嘅，都係會 係， 即係佢唔係得個 long shot 咯，即係會配合翻個大廈，咁啊有個轉嘅就，嗰啲景都會轉嘅，即係佢唔係話一個硬照咁嗰啲咯。唔係嗰啲咯，即係最少佢會，你個感覺上你覺得佢係喺香港嘅個故事發生係咁。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係啦，你知道啲 cheap 嘅唔係噶嘛，搭啲狐狸皮景咁樣，做咩啫大佬？係咯，佢又唔係嘅，你個感覺你係覺得係啊，係真香港嚟嘅喎，咁樣係咯。 係啊，應該都好睇啊，所以。 好。 嗯 ，OK 㗎，我呢套啊有啲突破最少。 原來阿 Rock 仲有套早啲有得做㗎，叫做《末日困》。鬥戰啊， 係咪好似金剛咁嘅嘢嘅咧？ 係啊，有大猩猩，即係 game 改編嗰、那個，即係嗰時任天堂遊戲改編、 那個。話嗰只 game 應該本身就係你就做嗰啲怪獸去拆樓嘅玩。 打係只猩猩拆樓嗰個遊戲啊！ 哦、 即係嗰時街機咪有隻猩猩爬一爬，跟住揼爛唔同樓嘅，佢應該係拍嗰、那個。 但係我唔係好明呢、 這個點解嗰個遊戲可以拍到一個電影？ 喂，但係佢嗰個係點只巨型喎、啊，成金剛嚟喎。 係啊係啊， 金剛咁大隻嘅喎，佢啲嘢係。 唔知啊。 咁就四月就做啦，又四月。 咁佢一定係好超人㗎啦，嗰度就。 系啊， 头先讲大厦嗰度佢系变咗下巴噶，因为佢跛咗只脚系装二 D 啊，系啊，即系你见到佢系，即系佢又未知话行到会入啦，唔系，但系佢好似唔系再系一个好超人啊，好即系嗰啲咁嘅人咯，系啊系啊， 仲个 look 都同阿伯 look 系啦，即系已经好似系退，即系已经系过气嘅一个，即系一个人咁啦，即系可能以前好劲嘅咁，即系系啦。咁、那個感覺係 OK 喎，即係佢又可以做一下一啲即係已經 fallen hero 啊，即係嗰啲已經係好似衰咗㗎啦，嗰啲咁樣，係啦，抌咗，咁但係咪佢再發神威嗰啲咧？咁呢啲好睇嘅，即係好過佢一開波嘅超人打爛冇場咯。 但係呢套打星星嗰套應該佢都勁㗎。 應該呢套就打爛冇場嗰啲， 真係打星星啊！ 唔係佢捉住星星嚟打係嘛？成成自己就咁啊！ 星星大到咁樣，唉！ 啲星星咁巨都冇用啊！佢一手捉住就掟我地啊！ 係咯，係。好快啦！睇啦，呢個四， 唔係淨係唔係，快得 not matter 喎。 佢就嚟，佢就哥斯拉都可以捉住打㗎啦。 係啊，捉住條尾繩啊！佢同阿云力扫两条友打低大呢班怪兽扫屈噶嘛， 系啦，咁都好快有得睇啦呢套都， 系呢套好快有得睇，冇错，即系嚟紧都有几套 rock 嘅，系啦， 系啊，都劲啊， 系啦，咁啊，所以今年就其实都唔少嘅，不过就我哋成日有个谂法就系话咧，就今年谷，即系如果超级英雄片咧特别，即系多到咁咧，其实会饱和啊。 系啊， 系啊，我都觉得 头先冇讲到啊呢样嘢，我哋讲， 因为我啲 friend 睇完黑豹咧，佢都觉得滞滞地啦已经， 系、 有啲就问，有啲就问啊，好唔好睇？即系嗰阵时系就唔问好唔好睇， 系啊，唔会问啦，一定睇噶。 但系佢今次佢都知道我睇完之后都问啦，已经 得唔得噶咁啊？ 我话都入得场嘅， 唔系咁娱乐出发就一定冇差嘅，娱乐出发就 起码佢有个疑问啊，即系究竟仲需唔需要再睇啊？系。 明啦，因为真系好多啦， 即系又系嗰啲嘢咁就。 咁跟住你过多个月又无限之前，即 系咯， 系咯。 跟住再过多个月又死咗成咁，今年系排住队嘅话，咁其实唔止啊，嚟紧连 Xman 嗰边都有新嘢啊嘛。 系咯， 阿马仔嗰度好似话咧，佢话佢抽起咗套 New Mutant 咗嗰套恐怖片嘅。 系啦，就反而摆咗套咩黑凤凰落去，好怪。但黑凤凰我哋到依家都未睇， 系咯。 烧鸡就年尾嘅黑凤凰， 但系我哋仲未睇到任何嘢啊， 净系知道个演员 系啦，冇乜都冇，咁点解会落十月做啊，大佬？咁点解星战又会抽起咧？其实就怀疑佢哋自己都冇信心，所以佢就唔想影响十月档期，佢就索性不如中间做咗佢。因为如果你今次 Han Solo 喺十月做而衰咗啊，你反而都影响下年嗰套正传，大佬。 系啊，会有大影响噶。 系啊，咁所以佢咪话系咪有一种冇信心嘅表现咯？就系、已经系，一大堆头咁玩落去，系啦、啊。咁到底Venom 又得唔得咧？因为佢又唔搭律蜘蛛侠，佢自己拍一套系，佢、就变咗似外星生物 即係加巴咁嘅。 佢話就冇蜘蛛俠嘅喺佢嗰度。 係啦，竟然係咁，咁好似恐怖咁樣嘅變咗，咁即係咁得唔得嘅咧？到底咁呢樣嘢可能好快啊！大家已經睇到飽和啊，睇到即係 同埋個影期都有套蜘蛛俠喎，年尾 嚇嚇 係啊， 會做埋蜘蛛俠咩？今年 12月20日有套 唔係啩？今年會做埋蜘蛛俠？ 哦，系啊，佢嗰度都可能 系 卡通片嚟，我覺得。 哦，你講到係嗰度係蜘蛛 universe 嘛，係卡通係啊，黑仔。 哦，咁嗰度係卡通片。 係黑仔主角嗰套，有啊有啊，嗰度有，嗰度唔係真人，係卡通嚟嘅啫。 哦，卡通嚟 嘅。佢好怪嘅，但係佢嗰度其實係咪就係應該原本就係講漫畫入邊嗰個，即係有好多唔同蜘蛛，即係走埋一個。 係啊。 一齊嗰個嘛，但 係 佢唔同㗎，但係呢個佢係用黑仔嗰個做主角嘅。 哦， 咁同埋啲樣咧，佢又做得比個人㗎，好似好怪㗎，你即係但係啲景又好靚嘅，做得好真嘅。咁但係中唔中意睇咧？咁啊，唔知啊，大家。 星戰真係要避一避12月喎，如果係咁。 唔知啊。 因為12月仲有啊 Peter Jackson 嗰套喎。 你意思就係嗰套移動 城市都係12月喎。 哦。 都勁㗎喎呢套。 唔知啦，咁如果 Han Solo 弱到要避走 咁 其實都係唔係我哋咁諗啫，係咯，因為太近啦嘛，呢啲頭 Last Shadow 完唔係好耐啫，又咁快做 Han Solo 咁，但跟住就會等好耐都冇下一套 Star Wars 嘅喎，你感覺上會覺得係咯，咁到底係咪因為 Last Shadow 其實係咪唔係咁即係係咪喺外國特別係中國其實個票房有少少唔係咁如理想？ 可能係啦。唔知佢啦， 唔知啦，唔知佢哋谂咩啦。总之今年一咁样去佢谷咧，即系同埋有咁多超级英雄，即系差唔多个月都有。其实整完呢下之后咧，可能大家真系唔想再睇啊！ 真系滞晒， 会整死咗。其实大家睇下，当你成街都系嗰啲薄饼雪糕嗰阵，其实就系呢样嘢玩完之前嘅一个表现嚟噶嘛。 同埋潜水侠系咪都系今年未 嘅？啊，好似都系噶。 哇，咁啊真系大 好似都系噶，好多嘅，系啊，系啊，系啊，好多好多好多。 DC 得一个啫， 整死埋 DC 嘅，我惊佢。 DC 得一个 都唔系好关事啊 ，DC 不嬲啲人都唔 系 好理， 都冇乜人睇嘅吓，不嬲冇人睇嘅。 系啊，啲人唔好理，咁唔系咁大影响，最紧要你成个超级英雄呢一件事咧会。会跨台嘅，即系如果你即系当你过咗一个每个月都有超级英雄嘅时候，你 真系 九年就 真系滞啊！ 吓，系咯，会梗系会啦，梗系会。 电视剧，即系电视剧，你而家 DC 系一个星期五日都有超级英雄电视剧，系都好夸张，佢应该都未计嚟紧超人嗰两部电视剧。 即系讲翻佢个祖先嗰啲， 即系讲系咯，即祖先嗰度，另外仲有一套大都会史啊嘛。 系咩？仲有一套大都会嘅。 未有超人之前讲Louis Lane 同埋Lex Luthor 嗰个。 哦，咁样。 哦。 系啊。 都冇睇啊，即系又系 Gotham 咁啊。 系啦，佢就想办 法。哇，咁样啊。 即系你已经多到咁样，你真系制得好犀利。 即系讲佢哋点样做报纸嘅故仔吓。 喂，真 系。即系讲呢个咩《星球日报》点样起家嘅故事系嘛？ 哇，多到真系我听都觉得滞啦，仲要睇 系咪听都滞啊？咗一声啊，远 好啊， 好啦，咁年就其实好多嘢嘅，系啦，咁但系其实有冇好睇嘅咧？咁就唔敢讲啦，上就好多系啦，咁有冇啲可以睇完大家真系觉得哇，真系好好睇咁？又会唔会咧？系啦，Even无限之战系咪真系大家想象中咁正咧？ 嗯。 系啦，咁大家想象永远系美好嘅，系啦，咁希望就唔好令大家太失望啦。老实讲，虽然嗰个兄弟导演咧，不嬲以前个表现都唔错嘅，系啦， 都想好啲嘅， 都系比其他导演做得好嘅，咁但系就得唔得咧？今次咁大棚人嘅时候去到，咁会唔会都会失控咧？咁系啦。 咁上次佢拍美國隊長二真係好好睇嘅，即係 嗰套當然 係，我係排喺 Marvel 第一嘅。 嗰套當然係，咁但係 Civil War 演冇咁好睇啦。 我已經覺得冇好啦。 係咯係咯，咁今次再勁啲人就再打多啲人。 係咯，再多啲梗仲得唔得嘅 啫？最弊就我哋睇得出啊，嗰啲越實景拍嗰啲位越好睇，越 CG 嘅位就演唔得啊嘛。咁你今次呢套擺到明係差唔多全 CG， 咁你覺得？佢哋發揮唔到佢哋嘅功力，但係已經冇位佢哋，即係佢哋拍實景咁樣拍嘅咧，佢哋拍得好好嘅。咁其實你話美國隊長嗰次咧，其實都幾實景嘅， 係啊， 咁張紅片咯，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啊、而上一次燒鍋鍋咁其實都有幾段你覺得特別好就，其實嗰幾段都係實打噶嘛， 係 係啊，即係黑炮嗰幾段， 係啦係啦，但係一 CC 嗰啲你都覺得唔得啦。咁而今次呢度差唔多全 CG 啦，例如咁即係話佢哋都唔會，即係都冇辦法㗎啦。其實去到咁樣，其實冇乜功力可言㗎，係嘛 ？CG 即係動畫嚟嘅啫，係嘛？係咯，係咯，即係揾個動畫導演嚟教好可能，其實去到咁嘅程度，係咯，都唔係真人演出，係嘛？即係好似阿 Max Battle Angel 啊嘛，佢哋叫乜鬼嘢？充夢啊，佢哋叫乜鬼嘢？ 充係充係 咪 係 咪？系咯，冲梦叔冲个冲啊 ，Battle 系咪 Battle Angel？ 系咁你睇佢搞到个女主角变咗 B 女咁嘅样咁，即系我系唔需要有期待噶啦，系同埋以詹士金马伦嘅，即系唔系佢亲自操刀做导演嘅戏都舐梗咁就系噶，系啊，系所以话我唔系话一定唔好睇，不过即系但系你净系个女主角做咩？佢都系人嚟噶嘛，佢做咩？个演员都系人嚟，佢做咩整个人变咗 B 女嘅啫咁？咁如果同一個道理，咁使唔使頭文字 D 拍真人版，將阿周杰倫個嘴咧整到變墨魚咧？ 係， 需唔需要咁嚟還原咯？唔係，你唔係還個畫風啊嘛，Sir。大佬，即係除非你話佢喺個故事入面，佢係一隻墨魚嚟嘅 ，OK？ 咁你整啊嚇，但故事入面嗰個人嚟噶嘛？咁即係而家人樣正常人樣，佢只不過佢畫得水，咁你唔會一個 CG 將阿周杰倫執到變墨魚水㗎、啊？你玩咩啊？咁同樣嘛， 拍得好啦。 其實《沖夢》入面邊個有講話佢個樣唔係人㗎？係 咯，佢其他人嘅樣子都係咁啦。 佢都係人一個啫。 佢真係個人樣應該係真人樣㗎嘛？咁你點會佢個樣變咗 B 女嘅啫，大佬？咁樣還原翻，咁使唔使《龍珠》啊？將即係嗰套咧真人版，使唔使撳翻嗰班人個樣子做翻卡通咁嘅樣啊？冇理由噶嘛， 成日拉咗超長咯。 系啊，整人間一整到變咗 C C 咁啊，咁你不如直接整到 C C 咁咪得 ，C C 動畫上咪得咯，係咪咁講啊？我唔係好明啫，做乜嘅？係，好啦，好啦，咁啊差唔多啦，我哋嚇講飽啦，其實都係啦，好啦，咁啊大家就記得參加我哋嗰個聚會啊，25號星期日就3點喺呢個嘅信和門口等。大家嚟講下電影，或者帶一啲你嘅周邊收藏嚟俾大家分享都得，或者唔係一定要帶新嘅，例如你分享電影嗰啲音樂，咁其實網上都好多啊，你穩定啲拎啊，咁同大家分享咪得咯，係咯，都可以嘅，係啦，或者有啲唔係真係你屋企有，但你係你揾到有啲咁嘅嘢啊，都 show 啊俾大家睇都冇所謂嘅，即係例如喂《星戰》當年啊，香港嘅海報係點樣咁，你唔使帶咪見嗰張出嚟嘅，係咯。咁你可以俾幅相大家睇，哇！咁佢肉酸嘅嗰張中文字嗰張嘅，係咁都好笑嘅，寫啲字都係啦，咩老少咸宜啊，咁又好笑嘅。係好，咁啊咩嘢都可以分享嘅，其實係。 即係上次與神同行啊，然後香港咧係有出過咧，即係喺戲院派嘅，其實係。 哦 呢個與神同行嘅一個 board game 啦，其實即係都係嗰啲。係啊，係啊。 啊、有 board game 噶， 但系其实佢都接，佢地獄遊咯吓， 咁、样干喎，点解派都真唔使钱嘅？ 唔使钱嘅， 有冇人攞过咧？ 系我啊攞咗啦。 喂，你想带去玩啊嘛，大佬？ 系啦，咁但系其实就冇乜嘢嘅，都系扎色仔咁，然之后即系大富翁式咁样啊，唔系啊，都唔系大富翁，即系嗰啲一条线过嗰啲嚟嘅。 康乐棋 系啊系系系， 咁啫系嘛， 都好啊，笑下都好啊，但系睇下都好啊。 但系睇下， 同埋你嗰啲角色系用翻嘅入面啲角色。 系嘛，下次我哋开机玩咗《与神同行》先啊，既然现成有啦， 系啊， 用翻嗰啲角色系嘛， 系啊， 使乜扮翻嗰啲样啊？喂， 咁样。 整定啲戏服喺度等大家 cosplay 啊！揸把烂鬼剑咁啊！ 咁样系咁要点 cosplay 落嚟啊？ 边个萝莉？萝莉冇噶，唔求其啦，系咯，黑埋一嚿咁啊，系咯，啊攞到堆狗屎啊！我啲啊， 咁样好， 唔系你改改啊？咪与 Lusa 同行过啲 ，OK， 输咗啲世沟唔到女咁样啊，系咯， 好。 好，記得帶嚟啊！到時 OK， 好。 好。 喂，好啊！咁除咗參加活動咁啊，仲有咩咧？ 大家再恭喜大家新年啦，系嘛？ 系啦， 系 身体健康啦，大家 系啦，万事胜意啊， 系恭喜发财啊， 系啦，系咁啦， 系晒， 好啦，好，咁大家记得去我哋嘅专业同埋群组啊，即系睇埋我哋嗰啲补充嗰啲资料啊，其实好多嘅，系啦，咁同埋咧，记得去呢个嘅 Record 先，同埋花生台啊，听我哋啦。好啦，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 拜拜。